嗱，各位观众，我而家位处呢个楼梯最尽嗰级咧，我真系唔知呢条路叫乜嘢。嗱，上高系呈祥道嚟嘅，咁咧就点解我回嚟呢个位置咧？就话说有一次咧，就有我个观众，咁咧就收到屋企人话俾佢听，有个亲戚佢又唔肯讲佢个亲戚系边个，话嗱，大家知道呢度隔篱咧就好近明爱医院嘅，就话佢个亲戚咧。在明爱医院好危急，咁佢咧就揾个朋友嗱嗱声就车佢过嚟啦。但系佢个朋友咧就香港居住，咁啊叫佢揸嚟明爱医院，我都唔知点解佢会行咗由龙翔道咧对面海过嚟，对面海行东隧，然后至观塘绕道就谂住龙翔道接呈祥道，咁啊嚟呢度快啦。嗰晚好似唔知搞咩咁啊，兜嚟兜去都兜唔到。跟住我个朋友话唔好啦，你喺呈祥道。嚟到呢度見到明愛醫院，佢就見到呢條路原來有條樓梯落嚟嘅。佢話：你喺嗰度車我落嚟，你喺嗰度停低，我自己行落去啦。反正咧好快就去到呢度，一行落去過咗條路咧，過呢條咁嘅小路咧就可以去到明愛醫院噶啦。咁佢一車咗佢咧，就喺呈祥道嗰度停低咧，就俾佢沿住呢條樓梯咧就行落嚟啦。咁啊行到落嚟呢度嗰陣時咧，就諗住由呢條路咧。就轉咗一路行過去咧，再轉翻咗咧上去咧就係明愛醫院噶啦。咁佢一路落到嚟嗰陣時咧，就已經九點幾十點噶啦。因為佢醫院打電話俾佢好危急，咁啊唔會係探病時間嘅。通常你知道醫院咧話得俾你危急咧，就有一個情況咧，佢係容許你啲人咧去睇見佢最後一面嘅。咁喺嗰度樓梯嗰度行落嚟。行到嚟呢個位置嗰陣時咧，佢係見到上邊咧有四五個人咧，沿住嗰條路咁樣行落嚟。佢又覺得奇怪，哇！點解會有人行落嚟嘅？咁佢因為心急，去諗住去睇佢個屋企人咧，咁就冇理嘅。咁啊嗱嗱聲就諗住行落去啦，就見就走去揾佢個親戚啦。但係好奇怪，佢見到呢度有幾個人行落嚟咧。正常嗰條路都有翻咁上下先行曬嘅，佢好快，嗰班人一經過身邊之後，好快就唔見咗咯，行下就已經，佢話有冇搞錯啊？咪眼花啊？咪大佬睇住有幾三四個人行過嚟喎，點解一陣就唔見咗佢哋嘅？跟住又好奇，即係人就真係唔好好奇，好奇又害死貓嘅真係。咁佢又話咁夜上高係咩嚟嘅咧？因為佢未嚟過嘅，咁啊轉上一睇。原來是一個天主教墳場，仲要咧呢、這個時候咧，嗰道門就閂咗。咁嗰班人喺呢度行落嚟，閂咗門，鎖咗門，佢哋可以行到出嚟。嗰度掘頭路嚟嘅咋，冇第二條路可以，冇第二個門口可以出到嚟嘅，鎖住咗。但係可以喺嗰度個閘嗰度出咗嚟，然後經過呢度喺佢面前一陣消失咗。佢當堂咧就沿路鼻鈴棒跑落嚟咧，唔理啦，好快速咁啊衝咗上明愛醫院就去探佢嘅親戚。佢話呢件事咧，佢都經過咗好耐都仲記憶到嘅。但係有一樣嘢係佢開心嘅咧，就係原來嗰個醫生咧就係錯估咗個病情。佢上去探佢個親戚嘅時候，佢個親戚咧只不過係咧血糖過低休克咗，跟住佢上去咧即係經過咧又打糖水啊，又呢啲路路咧。咁佢嘅親戚係醒翻嘅，但係佢咁多年嚟咧都唔明白。咁佢嗰日喺嗰度見到嗰班人行落嚟，嗰幾個人係咪真係人嚟嘅咧？佢到今日都仲係一個疑問。 Hello， 係。今日有個去我哋 group 嗰度咧，問我哋點解？冇咩啊？冇嗰啲叫咩啊？探灵，即系查实我去拍嘢，即系探灵。我哋得两个人，有时三个人顶笼四个探灵系冇我哋咁正嘅。即系，但系我又唔会同你去拍咯。你阻鬼住我啊嘛，大佬啊！ 同埋我唔会建议，即系你去探得灵，你其实系主动去撩鬼攞命咯。我觉得 系啊， 即系我觉得有啲嘢你保持好奇心好紧要，但系你唔好去即系去涉足。佢哋嘅領域咯， 係啊， 即係我唔知道其他人，即係啲高齡人士點樣，但係 我呢啲本身都中中间嗰啲，即系有时接触到嗰啲，我会建议你唔好咁做，因为手尾真系会好长咯。 系啊， 系啦、啊，咁都系嗰句诶，睇路啦。系、啊、有啲嘢唔玩得就唔好玩。 一系有啲我哋高度危险嘅，你够胆跟我？我同你去沙岭坐一晚做直播， 你掂唔掂？ 都唔得啊！沙岭好嘈噶，沙岭公墓嗰啲狗吠都好劲。 系啲野狗啊嘛。 系啊，啲好嘈啊！搵个静少少嘅坟场同你做晚直播。你话头先咪你头先咪有啲咩？ 上个礼拜，话说上个礼拜咧，就唔知系瞓礼镜定咩啦，腰酸骨痛，咁啊，终于忍唔住啦，咁啊，上网揾咗间泰式嘅泰式按摩嘅，即系俗啲叫骨墙啦，唔系嘅，其实系即系店嘅。哇，其实要分享一下嘅，咁喺个地方就喺旺角地段，咁就大概喺边度？喺先达对面，系啦。咁其实入去嘅时候都有啲吓亲噶啦，一开其实见到成个坛面向住个大门口嘅，因为我冇 expect 会，因为嗰间系第一次去啊、一开门哇，见到成个坛又有佢哋泰国神嗰啲咧，唔系会有一个尖顶嘅咁样，然之后个样又唔似系恶鬼，但系总之系有一个头壳系会笠住个头咧、然之后念一啲经嗰、那个，佢哋会拜神噶嘛，拜嗰嚿嘢噶嘛，装作法嘅时候佢笠住个头，唔知点样上啲法俾你噶嘛，咁啊见到佢有个招财女神啊，又见到一啲即系我都有睇啲大概型到一啲古曼童啊嗰啲，咁其实都有啲吓吓噶啦，跟住类似好似系有少少老鼠嗰啲咁样嘅 feel 啦，又见到有啲少少老虎嗰啲咁嘅 type 嘅嘢啦，我唔知道我冇讲错啦。咁咪其实惊噶嘛，打开 老虎噶咪老虎， 即系啦嗰啲啦，咁讲唔正 ，sorry。一开门其实都吓吓噶啦，咁啊都入去嘅就感觉又几舒服嘅，又冇感觉到有啲唔系咁，即系冇嗰啲最典型嘅梁浸浸啊，有啲头晕身庆啊，就冇嘅，都几舒服嘅。咁啲服务都几好，咁一坐低即系开始捻嘅时候，即系学啊嗰、那个帮我揼骨个姐姐话当你棉花糖咁滞。咁我讲下倾偈啦，咁佢有讲佢有一次就同佢先生，咁佢先生而家喺泰国做嘢嘅。系啦，咁啊香港两边走啦。咁啊呢个姐姐咧，呢个姐姐都喺香港住咗好多年噶啦。佢系当阵时跟妈妈跟住几兄弟姊妹一齐嚟香港嘅。咁佢有一次就同我分，佢啱啱就同我分享咗一个经历，就系佢同先生去咗台湾旅行。咁啊台北有一间好出名好猛嘅酒店嘅，即系嗰两条 大富 系啦。 有个君字嗰间， 系啦，即系唔讲啦。咁佢话佢入去嘅时候咧，咁就都觉得冇乜嘢嘅。咁佢本身你知泰国人即系小乘佛教，咁佢都佢连鬼都拜，咁基本上佢哋都唔系好怕嗰味嘢噶嘛。咁佢一入去嘅时候，其实就觉得硬系个窗咧，好似有啲怪怪地。咁佢就话俾我知，形容过嗰个窗，佢哋嗰间房个窗嗰个位咧，就好似有个。好似少少露台仔咁样，细细好细个，佢形容为露台仔咁样嘅。咁一路行过间房，谂住即系望一望，佢硬系觉得嗰个位唔系好妥，但佢又讲唔出嘅。好啦，到夜晚瞓觉嘅时候啦，佢系望到嗰度有个影啊。咁个影咧系一个女人嚟嘅，长头发。咁啊。穿住好典型嗰啲长裙啦，但睇得唔清楚。咁喺度拍佢老公，叫佢起身。咁啊，老公啊瞓到只猪咁，就话：，唉，你唔好讲啦，瞓觉啦咁样。点知突然间，即系个女人就即系眨一眨眼，佢咁样摊翻落去眨一眨眼，但系佢视线一直望住个方向。个女人突然间企咗个床头， 由嗰个位唰一声去个床头吓。 咩、床尾啊 ？sorry。咁但系都一段路程噶嘛，佢总之眨一眨眼，佢就由嗰个露台嗰、那个窗口位就熟一声就嚟咗个床尾。咁阿姐姐就同佢讲就话，我哋嚟住一晚嘅啫，佢唔知之后好似第二日定第三日佢就会转酒店噶啦。咁我嚟住一两晚啫，你唔好嚟搞我哋啦，我唔惊噶，我帮唔到你噶。一直都冇讲嘢。咁啊，之后冇嚟，冇过一阵子都唔系好想理佢，但系我阿姐姐就一直都望住佢，因为佢唔惊嘛，佢又唔知道你搞啲咩啦。咁啊，过咗一阵子，佢系已经开始唔系好想理佢噶啦。 佢见到个女人咧，突然间咧，唔知点样样咧，只脚应该系天花啦，系倒吊，啲头发垂落嚟， 倒吊挂上个天花， 跟住系望住佢咯，见到个系冇，佢话个系望住佢，但系嗰块面系冇五官噶，但系佢个方向个面孔系向住佢嘅。咁啲头发你倒吊，你知道啲头发系会垂晒落嚟噶嘛？ 好似个地拖， 系啦，变即刻变地拖噶嘛，瞬间。见到块面，块面系冇五官噶，但系个方向望住佢，觉得嗰个女人系望住佢咯。跟住佢又我话哇，我听到嘅我梗系哇咁样，即系已经开始嗷嗷地啦。跟住阿姐姐又唔惊，佢啲咩做乜嘢？佢拍醒个老公，叫我老公一齐睇。 但佢冇带嗰啲嘢喺身咩？冇带啲牌啊嗰啲嘢咩？ 冇。 泰国人嚟嘅佢，啊不过泰国人嚟未必信嘅。 冇啊，冇啊，乜都冇啊。佢叫老公睇，点知个老公都睇到咯。但两公公我都唔惊，好惊我呢下。 咁都唔惊， 但 系 佢好有画面感。 突然间倒吊喺度。 系啊，因为佢话佢过咗一阵，其实嗰刻已经好想瞓噶啦，望下望下就好想瞓啦。跟住突然间，点解把头发？即系佢见到个方向啊，逆方向啊。平时之前见到佢都喺地下，即系企一个人，跟住调转咗嘅，再望清楚啲，成个人反，跟住成个人反转，头发向地啦。咁始终你知嗰个酒店都其实都湿地区噶嘛，都系会有啲光渗入嚟噶嘛。咁佢块面白色噶嘛，冇五官，会有少少，佢感觉上就佢话见得好清楚，可能嗰个系透光，佢系见到块面冇五官嘅，但系佢嗰个样个正面方向向住佢，佢觉得。 佢 望到望住佢哋两个， 佢个样系望住你咯。 系啊，佢仲拍醒佢老公，老公你睇下。 跟住两个人， 跟住之后佢老公咩事啊？又唔瞓觉，跟住起身，哇系咁样。 咁你个位咪好冇瘾？你完全唔惊喎？ 冇啊，佢依然都继续咁样咯，成晚都咁样咯。 跟住佢两公铺下瞓。 佢系啊，佢老公同佢讲话嗱，我帮唔到你噶。我帮唔到你噶。咁后屘，佢第二日啦。咁食早餐就落 lobby 啦。咁佢就佢就好搞笑嘅，佢就走去同咗个lobby 啲人，即可能打牙教讲咗两句倾偈，就发现就原来呢一间嘢曾几何时真係佢嗰即透露咗少少，佢间房入面真係有个咁样嘅命案发生过嘅，但係唔知係自杀定係他杀囉。係啦，胶水吹嘅时候就嗰、那个工作人员就透露咗俾佢知咯。 哇！嗰间酒店真系好夸张喎，两条大扶喺个大堂入 lift 搭 lift。 我冇讲大扶啊， 好大条扶，即系 而家唔系扶啦，而家好似冻咗个人喺度，唔系冻咗个像喺度噶。而家好似 我个客过年先去过， 系咩？而家又换翻扶啦。 我唔知佢影俾我睇。 我之前听另外个 friend 讲就话系一个人像，唔知系神像定乜像啦。但系佢就话佢好似色色地入边嗰啲人嘅，佢就话入边系有藏咗符咯。系啦，因为佢话两度摆喺度出晒名嘛，吓亲人啊嘛。 转咗啦。系啊，转咗啦，已经 系咧。我都话，但系佢话嗰个转咗嗰嚿嘢入边系有做符嘅。 哦， 佢好肯定话俾我知， 即系唔会整两条符啦。 因为吓亲人啊，同埋真系有影响佢嗰个收入啊，即系个生意。 梗系啦。 咁但系佢都始终一定要有啲咁嘅嘢坐喺度噶嘛，即系佢一定要做呢啲符咒咁样嘅嘢啦，你知嗰个地方噶啦。咁就换咗嗰嚿嘢上去，而嗰嚿嘢系有做符嘅。呢个好肯定。 就嗰啲叫咩？入葬啊！ 我唔知啦，就 将条符摆入去。 系啦，我就唔知啦。 仿真实 系就有个像咯，佢就话、 哇！我有个我嗰日我个客嚟咧，同我倾偈咧，佢好怕讲呢啲嘢嘅，系啊，佢好怕讲。 你又拗到佢讲， 即系佢系做防口嘅，防口位好鬼怕讲呢啲嘢。咁佢又讲啱啱讲咧，佢话其实佢系最憎又系两种客，佢最唔中意嘅。就是那两个国家是全世界最多人投的。 西夏 BB。 西夏和那些呢、有阵香味的好像是香料的国家。他就不喜欢做那两个。那有一次呢就那个人多的国家西夏 BB 那些国家那些国家人、啊。 我上个礼拜有讲过那个国家是 不是跟住他又執房啦咁样。第二招咁咧，佢又嗰招唔知点解，喂好多咧，好多好多执房嗰啲 員工咧，好輕就開到窗，佢唔係開窗，開到開咗個窗簾，等啲光入一入嚟嘅。佢話佢嗰朝忙啊，咁佢嗰啲佢又忙，就冇開個窗簾，因為太多房執，同埋通常啲西夏人咧，即係、 sorry， 打集斷線，有人打電話嚟，係咪 operator 哥哥？ 哦，好好好， 麻煩接入嚟啊。 好， 喂 ，hello， 天人 點稱呼啊？ 喂，你好，你好。 喂，阿安啊，系 阿安你好啊，我夜期啊， 系你夜期你好啊， 系 系喂，点啊？ 系点样点样啊？ 唔系 阿荣叫我打嚟噶， 喂，好好好， 讲讲下啲灵异经历咁样。 喂，唔好意思，喂，安，依家我哋去广告，你等一分零钟，我哋等一等好冇？分零钟我再接你入嚟好冇？ 哦，我收线嚟， 唔使收线啊，你 或者你都得嘅，或者我哋打翻俾你啊，惊你嗰一分就 系 咯， 系啊。 我呢啲我做住运动先啦， 系啊， 好啊， 打俾我， 我打翻俾你啊， 冇啊，喂， 唔该晒你啊，唔好意思， 系喂， 转头见， 系我哋可以去广告先，等佢讲完之后， 唞唞先啦，大家， 好翻嗰个， 回一回气， 好。